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 来自邓紫棋的《喜欢你》，大家喜欢这首歌吗？下面插播一条资讯啊，今天各区的供热管理部门和全市的主要供热企业已经对外公布了服务电话，市民如果需要报修或者咨询供暖的相关事宜，可以拨打所在地区的供热部门电话或者是自家供暖企业的电话，相关的电话号码目前已经在市城管委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另外也可以拨打北京市的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的电话12345。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K 歌之王》。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这灯火阑珊 删除，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来自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你喜欢这首歌吗？陈奕迅的英文名啊叫做 Ethan， 一个是跟他的这个奕迅啊谐音，另外呢他喜欢这个就是Ethan 的这个含义吧，所以他的这个歌迷啊以及他的粉丝都给他取的这个名字呢有一个简单的改变，都叫他陈医生，说他是这个精神病院的院长哈，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发型还有平常的性格是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活泼轻松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说到这个一起去哪里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那么周末您想好了去哪里了吗？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一起去巴黎》。 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的事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事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

现在听到的这首杨坤的《空城》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感叹号点的一首歌曲啊。那其他的想要点歌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送给自己，或者送给自己的家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啊，那说到蔡依林，我想起前几天和同事在讲一个八卦，说蔡依林，大家都结婚了，蔡依林也是我们当时的偶像，怎么还好像还自己一个人呢？什么时候会结婚呢？记得她和陶喆有唱过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那么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陶喆的《苏珊说》，一起来听一下。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

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衬冬内，开始结局总是没变在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 这首歌是来自吉妈头上有犄角点的一首一生所爱，也是尹正所演唱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是大话西游爱你一万年的这个插曲啊。每当听到这个音乐啊，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伤感，为什么呢？总会想起至尊宝和紫霞当时站在城头上的那一幕，相爱的人想在一起却不能在一起，将会是多么的遗憾的一件事儿哈。来缓解一下气氛，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小虎队的爱，一起来听一下。

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